第三单元，那件毛衣怎么卖？第一部分，生词。 买。什么？苹果。多少？钱。金。两块，草莓，太贵了，便宜点儿，一点儿，行。要，一共。 绘画。卡特琳在自由市场买水果。 你好，你买什么？ 我买苹果。多少钱一斤？ 2.5一斤。 草莓呢？ 10一斤。 太贵了，便宜点儿行吗？ 8，要多少？ 苹果要3斤，草莓要1斤，一共多少钱？ 15.5。 活动，语音练习。苹果，冰皮，多少？太小。草莓，早回。太贵了，太亏了。第二部分，生词。 那件毛衣怎么卖？有红的，是这小大。 绘画。卡特琳在一个市场里买衣服。那件毛衣怎么卖？ 280。 有红的吗？ 有。 我试试行吗？ 行。 这件毛衣太小了，有大的吗？ 你试试这件。 这件很好。